家长通知给您。 这什么啊？ 哎呀，您自己看吧。 明天下午2点，召开家长会。 什么事儿？ 哎，老王，明天下午学校有家长会，你去吧。 明天？哎呦，明天下午我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。 你又有事儿啊？每次开家长会，你都有重要会议。 没办法，我还要讲话呢。李红，你去吧。 我也有我的工作啊。 哎呀妈，爸爸让您去，您就去吧。而且妈，我想让您去。 你想让我去，是不是犯错误了？ 没有没有，这个您放心。 哼，你呀。喂，是张经理吧？您好，我是李红。我明天下午想请一会儿假，我要去学校给孩子开家长会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家长会一结束，我就回公司。哦，那太不好意思了。好，好，谢谢您，再见。老王，我下午4点还有一个会呢，开完家长会，我还要回公司。哎， 我就说嘛，还是我的老婆大人有办法。